神对我们的爱。提醒我们，他是铺天造地搅动洋海的神，他是摆设星辰安置沙脉的一个大神，他是蛮有能力大有智慧的神，天地靠他而立也靠他运行的神。这样一位大神却愿意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刻在手中，纪念在心上。让我们再唱一次，思考神对我们那种口舌难以表达难以诉尽的爱，你对我的爱。 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，我的面容心上，日夜看顾，时刻安慰我，对我的爱无处不在。你将我的名字永在你的心房，我的语言无法向你隐藏。我睡我醒，天天保护我，对我的爱永不更改。你铺天造地，你搅动沧海，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？我涉过深水，你与我同在，我心在火中，必不怕遭寒。你摆设星辰，你安置山脉，有什么事能拦住你一念？言语不能说尽，口舌难以表达，这是你。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？ 涉过深水， 你与我同在，我心在火中并不怕遭寒。你已摆设心尘，你已安置山峦，有什么事能拦住你一念？不能书记，口舌难以表达，这是你对我的爱。 请坐。说到神对我们的爱，不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，第一个进入我们脑袋里面的 idea 是什么。或许我们会想到一些很具体的经历啊，可能某次考试或者某次考车意外之类，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困苦的时候给我们的帮助，这些都非常真实。圣经里面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今天你有经历到这位主在你生命中铺天造地、开拓洋海那么大的工作吗？我们今天这位伟大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吗？还是我们觉得平时的生活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起过气来，也很难看到神的工作呢？让我们一起唱以下这首歌，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听听他对我们的鼓励勉励。 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，不见亮光黑暗漫步，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泼丰盛。 上周牧师的讲道提醒我们刚强壮胆，我们怎么能够刚强壮胆呢？上周牧师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结局将要得胜，我们所要做的就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经历 支取主的得胜，而我们也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去做得胜的准备。如何才能得胜呢？这首歌好像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或许那些使我们心烦觉得忙乱的许多许多世上的事情，或许我们才知道没有那么重要，有些事情也可能没有必要去做。当我们考虑在主里面什么才是重要的呢？那我们再唱这首歌对主的一个回应，回应主的邀请，来仰望他，跟从他，同他同享生命，一起得胜有余。我们一起再唱这首歌一次，慢慢思想歌词对我们所说的，当转眼仰望耶稣。 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，不见亮光黑暗满目，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泼丰盛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已经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是你要显为虚空，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，我们随主同享生命，我们不再被罪权困局，因靠主已得胜。 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。主啊，你不是说你们有找自己的道路，因为你们不能跟从我的道路，可是你是告诉我们那条道路你们也知道，而且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 你已从死亡进入永生，我们也有这样的盼望。可是你并不是撇下我们如同孤儿，你赐下圣灵，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去了就能派圣灵保惠师来，他要领导我们明白一切我们原来不明白的事情，一切有关于神的神性跟奥秘的事情，一切神你愿意启示给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事情，你都已经借着圣灵想来告诉我们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有被捆绑，有被压制的地方，求你来使我们得自由，求你来释放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的自由是在你里面的自由，是像耶稣说我们常常遵行你的道，就真是你的门徒，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的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因着知道你的道并且愿意去遵行而得到你所应许的自由，让我们依靠你，不是按着我们的方法，按着我们的智慧，乃是愿意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，把我们世上的事情也交托给你，把我们的关系，把我们的愿望，把我们的盼望都交托给你。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来使我们得到自由，求你来使我们过真正丰盛的生活，并不是物质上有很多的东西，心里面却很烦躁，我们要得真正丰盛的生命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感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唱这首歌《赐我自由》。 赐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灵来赐我自由， 赐自由的灵， 赐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灵来赐我自由。 你的灵啊， 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灵来赐我自由。 你的灵啊， 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 有你力量赐我自由。 好，以下我们是读经的时间。今天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。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，座位上有圣经，可以大家一起翻到，我们一起念。加拉太书九章六章九到十节，如果旁边的翻不到，请你可以帮忙一下。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。好，那我们预备好，我们就一起念。第六章第九节开始。 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 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 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 好，以下时间交给牧师，今天讲到题目是行善不丧志。